时的喧嚣，洗净现实的烦扰，那是他在召唤啊，要生命线 有墓碑，也许所有人都不会知道，这完全是歌词当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之所以会说北秋，是因为分手是在北京的秋天。北秋碑呢，大概是因为北京的秋天是写满悲伤的。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跑到一公里之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只冰激凌跑遍大街小巷的商店；十七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随便就找了个人过一辈子。我问你为什么，你告诉我说你是越来越懒了，懒得再去爱了。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耗死了他的梦。晚 安。 穷极一生做不完。

喂食，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Goodbye to the good vibes. What we thought were the best times. Nights out with the people I love. Now I'm lost in the neighborhood. They raised me, praised me, made me who I am. My father was twice the man. Now that pain's resurfacing. Brooklyn don't feel the same. Maybe I'm the one who changed or the one to blame. Another dream down the drain and 10 more before I get on that plane. I swear I knew just what to say. The salt air on the tip of my tongueFor anyone, but I won't unfold. I know, cause I got this feeling. I ain't never giving up, I ain't never ever giving up my pride. I ain't never letting go, I ain't never ever gonna sell my soul. I got this feeling. I got this feeling. I ain't never giving up, I ain't never ever giving up my pride. Tree upside down, but it was a good life. Fell hard for the wine in France. I didn't call you back cause I was learning to dance. This is who I've become. The salt air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Wish I was good enough for anyone 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着墨音乐，我是小墨。我看到了大家所推荐的理由，有的是因为它曾经代表了你的过去的一份爱恋，还有的就是单纯的喜欢。说到单纯的喜欢，我觉得不只是对于歌，对于爱人也是一样的。对一个人最单纯的喜欢就是，就算是你拒绝了我，我对你也永远都没有埋怨，但我是不会再靠近了。如果你有求于我，我依然会鞠躬尽瘁，从今往后我会把喜欢藏起来，不再招摇过市了。陈鸿宇用如诗的歌讲述如同诗般的隽永。我不知道在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你的内心的共鸣，我会努力过得好，希望你也是。 岁月大风湿透黄昏的街头，水上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 似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彩虹是由周杰伦本人作曲作词，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我很忙》当中。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命运呼叫转移》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叶湘伦与陆小雨吗？彩虹呢，就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同名主题曲的延伸版本。因为杰伦是很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其中一个旋律，所以呢，一直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再次演绎。在答应为《命运呼叫转移》来谱写片尾曲的时候，他就觉得恰好是发挥这个情歌旋律的时机，于是便写了《彩虹》这支歌。周杰伦的情歌不只有 R&B， 然后《彩虹》就是证明。这首歌其实没有那种大段绕弯式的转音，也舍弃了钢琴伴奏的传统模式。木吉他的清新感和周杰伦有些感觉的歌词，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只会说爱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是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有的时候，我们处心积虑地想要征服某一个人、某段情感，到头来却是我们自己被征服了。有的时候，我们甘心情愿地去做那个被征服的角色，可其实一味丧失自我，也换不来想要的天长地久。有的时候，我们竭尽全力地想要征服命运对我们的安排，却从未想过，或许顺其自然也能额外的收获。而这个世间，有多少人是在等着我们去征服，我们又征服了多少呢？回头想一想，唉，这又何必呢？有些事儿真的不用那样，事事计较，势在必得。或许看淡了，你反而会发现，已经征服了很多。 方式分出了幸福，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明白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边界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原因放你把我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起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陪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陪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如果经过我的坟墓， 经过我的坟墓， 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 找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 莫音乐，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支歌吧。恋曲1990，这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国语版的主题歌，收录在罗大佑个人专辑《爱人同志》当中。粤语版的主题曲，是许冠杰的，叫做《阿郎恋曲》。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已经匆匆数年。很早之前，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小故事，我们暂且不论它是否真假。短短的几十个字却让我泪流满面，说在1993年，一个非洲的小伙子和母亲得到了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中文歌，成为他母亲生前的最爱。后来他母亲去世，他想找到这首歌，找了20年都没有结果。终于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对台湾的情侣，才知道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当他再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而这个故事，当然也反映出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 下倦鸟已归时。

音乐，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收听。有听友向我推荐了这一支歌《防不胜防》，这应该是陈奕迅比较冷门的一支歌。为何喝过的咖啡杯无缘无故失踪了，家里却仿佛增添了数本的新书，为何你的床头玩具熊再找不到，花樽的花偏偏天天转色，也许这一刻你仍然尚未发觉家中有一个访客时时漏夜冒昧的去看你。这其实是一首描述人鬼相恋的歌，歌里面所唱的那个男鬼常常在暗恋的女人不在家的时候，在她的屋子里偷偷地帮她做一些事，也会带走一些她的东西，深爱她却是不敢说出口，所以只能在暗处看着她带走她的东西。女主角就算察觉到屋子里有了细微的变化，但是也不可能想到是她。就像歌里唱的，从你工作间带走废纸是我，照着你的笔记写封信给我，听完整首歌你会深有感触，你是否也当过这样一个角色呢？ 为何喝过那咖啡杯无故失踪却仿佛增添了数本新书，为何你那床头玩具熊再找不到，花樽的花偏偏天天转色，也许这刻你仍然想

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片片欢呼里再泣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心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片片欢呼里再泣诉我这，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小霞告诉我说，小莫，你知道我此刻在等着公交车，等车的时候来听你的声音，真的感觉这是一份无比幸福的事情。真的吗？那我很想知道，你是一个人在塞着耳机在听着我的声音，或者说是在这个公交车站在进行着公放呢？说到公交车站，我觉得它是一个故事多发地吧，每天数以万万计的人流穿梭在其中，总会有某人和某人之间演出着某一种情节，一辆一辆的公交车总会承载某人的某一种梦想。有人曾经用文字记录过公交车站的故事，有人用图画来描绘出公交车站的迷惘，有人用影像来表现出公交车站的繁忙，而有人用音乐表达着公交车站的情伤。有人说，有些人一相遇就已经注定了最后的结局，是在一起还是分离，有时候真的不是当事人可以决定的事情。而有人说，分隔两地的爱并不特别，特别的是用一条虚构的铁路来沟通两颗心。 当回忆的计算单位是公里，再怎么苦的手，能为爱弹出音符，就都值得了。所以，你内心深处的那个公交车站，驶过了哪一辆公车呢？那辆公车又承载了你多少情感和希望呢？ 当我定在城市另一边，狂野的风涌入脑海里，我用呼吸拥抱这一天，看到满是回忆那条街，在第28个夜晚渐渐消失的冬天，让匆忙的人迷失了方向，在你熄灭的时候，但你却没有枯萎，像当你出生时的那样。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如期而至回忆的风，我穿过卡尔加里路，擦身而过陌生红颜。我穿过卡尔加里路，光阴涣散，归途已不见。我穿过。城市另一边，狂野的风涌入脑海里，我用呼吸拥抱这一天，看到满是回忆那条街，在第28个夜晚渐渐消失的冬天，匆忙的人迷失了方向，在你熄灭的时候，但你却没有枯萎，像当你出生时的那样。我唱过卡尔加里路，如期而至回忆的风雪。我唱过卡尔加里路，擦身而 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0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10:00，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 虚实，一抹虚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莫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一首歌听完，我看到小霞回复过来说，她是准备出门旅行的，所以呢，此刻在公交车站听着广播。如果说你是去旅行的话，那么有一首歌来推荐给你好像很合适，《旅行的意义》。陈绮贞当年来做这首歌的时候，据说也是很有故事的。男孩子爱她，因为她是青春期里理想女朋友的样子，女孩爱她是因为她永远年轻，永远少女。早几年我无意当中翻起作家七几年的博客，看到他写过一篇关于陈绮贞的博文，博文里的七几年和那个写被窝里是青春的坟墓的七几年很不一样。去看演唱会现场的他，如同一个小小少女重走自己的青春，难以掩盖的欣喜、雀跃，迫切需要和一个跟他共同成长或者见证他成长的人来分享。后来我看视频，我得知那天的陈绮贞出场唱歌的时候是戴着一顶安全帽的，不光是他，所有的乐手都拿着一顶摩托车的安全帽。这个戴着安全帽唱歌的姑娘陈绮贞，她说，有一次在台北，我骑着摩托车戴着安全帽写了一首歌，从此这一首歌就带着我走了很多的地方。今天她终于带我来到了北京，所以要把这首歌献给你，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景， 欣赏我。 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他的纵情歌唱，像烟花落尽的瞬间，我好像明白了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个在高三的时候就扬言要开演唱会的清秀的女孩，嗓音缱绻，洒脱的不计代价的活着。我们的青春都有时效性，唯独她没有。 MV 里永远是那张不老的脸，她也永远生如夏花。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朝生般的虔诚，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墨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人山人海，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你和我。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喜欢的那个人和我一起共度一生吧。高中同学的微信群里有人提议发一下大家的近照，然后同学们呢就纷纷踊跃参加。我对林之毅感慨，这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大家的变化真大呀。你看我高中同桌每次都考第一名，我以为她将来会是事业心强的女强人，结果你看现在成为了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了。林之毅瞥我一眼，哦，大概她的事业心都转到你身上了吧。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这才是最佳 CP 吧。我伸手摸摸她的脸，她无语。我问他，你说从你认识我到今天我变化大吗？林之毅看了我一眼，好像没什么变化吧。我有些不满，你怎么能说没有变化呢？你应该说我变得更美了。 哦哦，林芝一听完赶紧回应，哦对对对，你不笑的时候呢就是赵雅芝，你笑起来就是白娘子，简直是千年等一回。嗯哼，你这是在夸我吗？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是十二星座初吻的价格表，天蝎座的初吻价格10000元，金牛座初吻价格9999元。鉴于我和林志毅的初吻都给了彼此，我对他开玩笑说，你快补我1块钱，要不我就亏了。他居然真的掏出一张100块给我，拿去，不用找了，剩下的包3个月，记得每天主动吻我啊。这是我们的日常。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眼镜的问题，因为我平常一般是戴框架眼镜的，只有旅行出差的时候才戴隐形眼镜，于是呢我买的就是日抛型的隐形眼镜，结果因为今年频频旅行出差，所以60枚日抛型的隐形眼镜已经快要用光了。我感叹，看来该去买个半年抛或者是年抛隐形了，日抛根本就 hold 不住了。林志毅说，还是100年抛靠谱。嗯，100年抛，我惊讶了，隐形眼镜的历史都没有这么悠久吧。他指指自己，喏，就在这儿啊。我会心一笑，百年好合，这家伙可不就是100年抛吗？最近呢，我是忍不住开始怀旧了，我忽然想起和林志毅刚刚谈恋爱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大学校园，两人关系有点暧昧，以师兄师妹来相称，还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某一天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吃晚饭，吃晚饭呢他提议一起在校园散散步好了。散步的时候悄悄地往我手心塞了一枚口香糖，我还客气地说了一声谢谢。要是知道他当时已经心怀不轨，我想我可能会送他一个字儿：滚。因为就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校园田径场跑道边的一棵大树旁，林志毅吻了我。而过分的是，趁我没有防备夺走我的初吻不说，吻完之后呢他还说了一句大煞风景的话，好像没有想象中感觉好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备而来，请我吃饭，吃晚饭，准备口香糖，都是为了接吻的。回想起那件往事，我对林志毅说，你以前还挺主动的嘛。他说，当然了，再不主动就来不及了。我想了想，哦也对哦，你那时候上大四简直是黄昏恋了。他说，不算黄昏恋，22岁最好的时光刚刚开始。我竟然就这样被这句话所感动。是啊，不管多久你遇到那个人，只要遇上了就是最好的时光。而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莫过于初吻给了你，余生都是你。

三年为期与其交，恨